请你听一听，请你看一看，海风轻轻吹到你耳边，洁白的阳伞飘过你眼前，你心中可有爱？有缘，我多么想听你说起你爱我，望着你那潇洒的神情，勾起了无限的爱意，陶醉在爱情怀里。像那海风，你像那阳伞，风儿吹动你总是不安，伞下面响起海浪悄悄话，他说是你和我有缘。